能见一点光了。而且他发现心悸惊恐的症状消失了。那么再后来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能正常的出来吃饭上厕所了。后来呢，耳鸣啊，他原来这个耳鸣啊，24小时的耳鸣啊，耳鸣消失了。 哦， 再后来呢，我公爹带我去患者家复诊，那一天的天气很好，我们老远就看见有个人呢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走近一看，竟然真的是陈兰娟。见我们来了，他笑呵呵地说，裴大夫啊，我可算是重见光明了。就他这个人呢，我们追访了多年，他这个病再也没有复发，而且是什么呢，身强体健，享年呢是92岁。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个陈兰娟的这个病啊，他这个病啊已经是属于疑难杂症了。那么在我公爹正确的辩证下，在大补元阳治法的帮助下，他这个难题呢迎刃而解，而对这位患者病情呢是发挥了作用的这个青蒙石，在大补元阳治法200多年的传承的历史当中，他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味药，所以咱们很多的咳逆喘急、顽痰交结、胸闷烦躁、胸肋胀痛的这个患者朋友，就会感觉到这嗓子眼里总是怎么咳不出来的这个痰呢，好像是慢慢的化掉了，气儿呢就顺了，这个咳喘呢也减轻了，人的心胸开阔了，胸肋呢也不痛了，因肝而起呀，甚至牵连到其他脏腑的各种病症都得到了治疗。那在这儿呢，我想跟大伙儿说一个什么，平时一定不能生气，你气啊，气得肝疼，气得心疼，很多的病因气而起，药我们可以提供，但是您这个解铃还是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生气呀，这些个事儿啊得大伙儿自个儿去解决。你看有些年轻人总说什么啊，曾经有个机会摆在我面前啊，我没有珍惜，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会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那我就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也不卖后悔药啊，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补元阳的机会就摆在这儿了，如果说大家没有把握住的话，那就是错过，我最后希望有缘人呢都能得到吧。好了，那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就先跟大伙儿说到这儿。 以下是广告时间。这是一份让所有人惊喜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参膏将再次归来。隔界党参膏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熬制一次，制成的膏瓷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这是一份让所有人受益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参膏将推出优惠大礼包。隔界党参膏大礼包含隔界党参膏20盒，特别加送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第二重健康大礼，赠送姜红茶20盒。隔界党参膏最后机会，先定先得，定完为止。由于隔界党参膏各地配额数量有限，参加活动请提前报名预定，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 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喂，徐主任你好。 哎呀，好， 徐主任听到你的声音我太高兴了。 请讲，有什么问题您说。 我就是那个吃的特别好，反正我想要跟你汇报一下。 您说。 因为啥呢？拿到家了吧，我就吃了。吃完之后，你看中午吃一次，下午吃，下晚吃一次。晚上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我这个人吧，湿气重，这脸上嘛就有那个小湿疹那小疙瘩，哈。哎，都没有了。哎，晚上另外我嘴巴上还有老像有火呀，这舌头我搁嘴里边上就像刷子扔扔的，特别不得劲儿。哎，这个舌头也得劲儿了，也有点略薄了，你知道不？我觉得这个可真挺好。完事那个我再跟你说啊，那个就是吃完这个头7天吧， 啊， 我啥那见呐，黢黑黢黑的，我就有点害怕了，有点害怕了。后来我听你讲别人不是说有的人嘛，7天拉的可臭可臭的了，哎，我就不害怕了。我一合计，这可能是吃药的正常反应呗。就这么的。之后就正常了，就正常颜色了， 那宿便没有了，给你几十年的宿便都给你排出来了。 哎呀，太好了。完事呢，还有一，我就是那个腿吧，是吧？右腿有那个静脉曲张，我就觉得吧挺舒服的。哎，结果呢，我搁手一摸上，那疙瘩可小挺多了， 没有那么鼓出来， 哎， 是吧？ 啊，我一看这个药可太好了。完事呢，我还有脑腔梗，我脑腔梗吧，上要是吃饭吧，吃多一点儿，它上血糖，上血糖，我这脑袋吧，那脑腔梗就像一穿一穿，你往那一拱的上，也是这样。从哪我吃完这个，我再也没干啥，也没有这种现象了，真好。 一穿一穿，感觉也没了。 感觉都没有了。哎，这个真好。完事另外一个那个我的。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就是末梢神经吧，特别凉啊。完吃完，从那个涌泉穴到脚趾头上，哎，那就不拔凉了， 不 感觉到吧，上一点也不凉。要不然我就腋吧上，我这脚啊，拔凉拔凉的。完这呢就不拔凉了。完事我觉得以后吧，说还有点那个，这脚像有点湿硬了，是吧？不像以前那个干巴巴的，哈。这回感觉到有点湿硬，挺好。 觉得脚丫子也挺舒服了。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跟你通话，我也太高兴了。 啊， 反正那个，徐主任呐，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你。 啊，您说。 你说我就是那个。血压高，一天早晨量吧，是吧？一般的情况下都在80或者是80多点，完高压在167那样，有时候呢高一点呢还接近170，就是这样的血压。 你这个血压确实是高了啊，低压呢正常，高压高，说明呢有动脉硬化。 我是有动脉硬化。 对呀，那你现在用提升人的元阳之气，这个呢就是治病简单了。所以呢，你用以后你会发现哪儿哪儿的都开始逐渐的状况整体的改善。你再用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就觉得这个脑袋不怎么迷糊，记忆力开始逐渐的好转，很有可能你的头发，如果白头发的话，它就开始有点变黑了。那就说头部的供血供氧供得上，它的头发才会变黑。你把它用完。 用完以后你身上的这个病症基本上那已经少了不老少。 嗯， 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好啊，再见啊。 哎， 谢谢。 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徐老师您好。 哎，你好，请讲。 哎，你好，我听您广播，天天都在听，经常还听。我现在是一边听我自己都一边笑，笑我自己太无知。 笑你自个儿？笑什么呀？ 我笑我自己，就是您说的那种人 啊， 爱生气 啊， 特别爱生气 啊。 气完了以后吧，就哎呦，就浑身就是不舒服。您说的太对了， 给自个儿添乱呢，爱生气是不是？ 太对了，我呀，那个听您广播以后啊，后来我就买了那个 啊，用上了大补元阳的治法了。 对对对，大补元阳那膏了啊，用了，用完三天以后吧，我自己就觉得有效果。我是怎么回事呢？ 啊，说说看。 我跟你讲我的身上是怎么？我生下来先天的等于眼睛就不好。 先天眼睛不好。 我妈妈呀， 嗯， 那时候我妈妈现在活了100多岁，那时候无知， 嗯， 我和我上面一个哥哥间隔12岁， 嗯， 今年我68岁， 嗯嗯， 然后呢，中间死了4个孩子， 为什么呀？ 那时候那个年代啊，可能是、是霍乱呢，是火灾了，我闹不清楚，反正死了四个呢。你想想当时的父母，虽然是那时候穷，他也是自己的孩子，他也不愿意让死啊。 对呀、 然后死完以后，他的心情特别不好 啊， 整天哭啊、郁闷呐、那时候因为没有我嘛，我不知道，我听我大姐说 啊。 然后呢，那个情况下又不懂医，说不出去，就怀了我了。怀完以后啊，生下来我眼睛都不好，眼睛不好，加上家里没有近视眼，那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就问了，后来就问大夫说这孩子为什么看东西眼睛离得那么近。后来大夫说就是近视眼 啊， 就他怎么会近视眼？我们家没有得这种病的人呢。那时候可能中医还是不行，他也没说。但是其实现在我这么分析，我可能就是那个因为我妈妈心情不好，怀着我就造成了我这种情况。那肯定我肝脏就不好啊。脾气不好，心情特别大。爱生气。而且呢，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我的眼睛就越来越发展，最后导致我眼睛都高到1600了。 1600，哎，这戴眼镜都矫正不过来了。 戴眼镜就只能矫正到0.3了。 对， 眼底已经发生病变了。 因为你这个近视眼呢，你要知道，近视眼它特别容易导致视网膜的脱落，还有黄斑变性。 对， 这两个都是要命的。这两个都是要命的眼病。啊，你高度近视，咱说600度，它已经算是高度近视了，对不对？你现在你看看，你这个情况，那对你的生活就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了。 是啊， 嗯， 不但得了黄斑变性，后来得了白内障了呢。 白内障，但你做手术不合适，你有黄斑变性，你做手术你也视力提不高啊。 是后来就那不行了，那时候也不知道，没有听到什么类似你这样的节目。后来那时候没办法，那个白内障问题，我眼睛更看不见了。就上同仁做了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呢，眼睛给就说给调到0.4、0.5，也就是这个情况。因为它高度近视嘛，不可能调太深了。 这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那时候就已经非常满足，因为眼睛还没到过这种程度呢。后来一直到现在，我03年做的手术，现在都10几年了。所以我就说啊，我的眼睛这种情况，我就抑郁啊，我就忧虑，可能忧虑过度了又，这个连锁反应。我老怕我眼睛看不见了，天天是白天想，夜里睡着觉也想，我说真要瞎了可怎么办呢？哎呀，我就那时候可能是忧思过虑了，有点那什么了，就是伤脾胃了，脾也不好了， 脾胃也不好。 后来呢又得了胃息肉了， 那就更着急上火了。 胃息肉又做手术了，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呢，眼底又出血了。 你是这个？ 哎呀，我 好像一波胃平，一波又来了，是吧？ 然后就老是撕裂，心脏又不好了。 着急上火。 心脏不好，2天半、3天半又关闭不全。然后又加上后来又开一个外孙子。哎呦，一连累的睡不好觉，夜里休息不好啊，完了。 我这人就整个彻底就垮了。 嗯， 后来就说你血脂又高了。 好， 对对，全来了，来了以后我也没办法呀、啊。那时候没听到过这节目， 嗯， 后来原来我就吃什么，反正我吃保健品，我从2000年就开始吃， 嗯， 就是听人说什么好就吃什么，听人说什么好就吃什么， 嗯， 因为我看了病了， 嗯， 我是去年4月份呢、啊，就因为我这脑袋啊，我这脑袋还是怎么说呢、嗯，忽悠忽悠，就好比一个塑料口袋里灌满，灌了半口的塑料那个灌满了那个半口的水，然后手轻轻一晃动，那水在那忽悠忽悠忽悠这么转，我头顶摆回去那个周围就是这种症状。老那么忽悠忽悠忽悠的我难受极了， 嗯， 忽悠的时候眼睛就看不清了，就模模糊糊模模糊糊， 嗯， 我就因为这种病我做核磁做 CT， 后来呢先五月找专家看，他说我这是神经的事儿， 嗯， 然后我就吃了药，他给我开了药了， 嗯， 开了药啊，吃完那药没吃完，血压高，高压194，低压110， 嗯嗯， 这一次说句良心话我就不去了， 嗯， 我就把药就停了， 嗯， 我说我还是寻求那什么吧， 啊、 治疗吧， 啊。 后来今天又听到您这个，我说这个可能对，然后听完了广播，第三天我就打电话了， 啊， 正好赶上今年您这个， 赶上， 嗯啊， 然后就用上了， 把您打了，然后吃了， 嗯， 哎，我觉得还管用， 嗯， 原来那个 管用， 不管用那脑袋忽悠忽悠那个 啊， 减轻 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就能让你感觉到，原先特别是身上的病症多的人。少的人呢、 嗯、 不会那么明显，多的人就会好几个症状不错了、 嗯、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被人体吸收的口感也好 啊， 啊， 哎呦您还说口感呢 是吧， 我好像听中医说过、 啊、 就说你要吃那个包着这东西，要不适应那味儿啊，可能你就不适应这药、 啊、 这个我没说嘛，当时我吃的时候我就想、 啊、 哎对啊，你要随便吃我能吃一瓶，我说太好吃了，这个怎么那么好吃啊，我说 这个就是不喝中药的人、 哎、 有的人就喝不下去怎么办呢，你就让他吃这个、嗯、他就喝得下去吃得下去， 哎呦这太好吃了、嗯、这不是药啊，我说比蜂蜜还好吃呢，我说这个蜂蜜还直不溜溜甜呢，这还没那么甜、嗯、太好吃了， 这个是提炼出来的、 嗯、啊，是是 对 是我听了， 嗯 啊，然后呢关键我还有一变化，我舌头 啊， 我的舌头啊上面有好多裂纹， 有裂纹 一道裂沟， 嗯， 嗯， 我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 嗯， 什么药我都吃，一直就吃着啊，就没有那什么断过，老是可能稍微轻一点点、 嗯、啊，自己观察这个裂纹、 哎、对呀、啊、 嗯 嗯，哎你看今天刚才我还是特意又照了照， 嗯， 没有了， 找不着了 原来我吃6年那个都不行啊， 啊啊 啊，那我就说这个，我说确实那边还有我的舌头、 啊、 舌头原来 啊 老是白，舌头，我这真的舌头红了，我的舌头是白的， 嗯嗯， 有时候白的上面还发黄，厚厚的黄， 嗯， 嗯， 哎，吃完了以后我就没黄过，我也没白过， 那就是湿去掉了，寒去掉了，裂纹是热，热去掉了，嗯， 而且我没吃足了啊，他说你不能一次吃这个15克， 10克可以了，嗯 啊。 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呢，在你身上实现了一个是什么呢？通你的12正经，还接下来用呢会通你的百脉。所以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呢，我就给你把元阳气给它调一调。哎，元阳气这一调以后，人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咱不聊了，咱这个点到了啊。 好嘞，行了，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哎，好，哎，好，再见，哎。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哎，你好，徐主任呢？ 哎，你好，请讲。 你好，哎， 啊， 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感觉哈， 啊， 又亲切又敬爱，觉得是吧？你老太太 啊， 特别不但道德高尚，而是医德也特别高尚。因为我原来吧，我跟老太太一起多病，我也挺失望的了 啊， 我已经抱着挺失望了，我就觉得自个儿，也就是怎么说呢？ 啊， 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后事我都安排了，我就觉得有点不行了。 至于吗？安排后事啊？ 啊。我今年82。 哦，听声音可真听不出来，哦、我还以为您50出头、啊、出点头。 哎呀，那我今年82，我爸、 啊， 我一直我就还工作呢。 哦， 我就 我这从我这个病也太多了 啊， 完我一直过去，因为我糖尿病就30多年了，能有31、32年了吧，糖尿病 啊、哦，这时间不短了。 虽然说时间不短，但是我呢，反一直就吃中药，我也没打胰岛，我也没打胰岛素，一直坚持中药哈、啊，一直就这么坚持。完我还工作，一直上班就工作 啊， 工作供了4个孩子上大学， 哦， 又供了孙女，4个孩子也都上大学出了国， 啊， 基本呢我就是都完成了任务。完成任务，自己家的后半生应当觉着挺幸福的， 嗯， 挺愉快的活着哈，没成想自己生病， 嗯， 糖尿病以后呢，我这就接着就是，就得了就子宫瘤，子宫瘤就把子宫，输卵管、卵巢全部都切出去了，好了以后我就上过又工作去了， 又工作去了， 又上班就工作去了， 啊， 就那阵我那小的还有两个没毕业呢，我又工作去了。 嗯， 工作又在那接着工作，后来就接着这就得一次，就是脑梗就刚得， 就是 这个嘴刚有点说话不得劲儿，完了我就觉着我说这说话，因为我这老姑娘是那个博士生毕业，是在沈阳市第一院内科干点主任，我不怎么信服中医嘛，完我就跟她说，哎，我说我说话嘴不得劲儿，完了后她一看，她说。他说妈，你这都脑梗了，你赶紧来吧，我就上趟就住院了。 嗯， 一住院呢，那打的之后还讲一个挺什么呢？住了半个月完你就好了。 嗯， 后来呢，完了就得滑膜炎了，就突然间这就头20年的事儿吧。 啊， 我俩上完教就腿就不动，腿不就滑膜炎了，就走到飞机，毕竟我也上班呢。 嗯， 后来一下就前脸滑个跟头，腰的就腰脱。 嗯嗯， 所以我这病这不就也就都全了这。腰头完翻身都费劲呢，这孩子翻身，后来就头两天呢，突然间呢，这就是我也上火呀，完了就得的就是那个心肌水，完了急性的那个急性胆囊炎，完了还肺炎，完又住院了，住院呢又跟他住了14天医院，说实在的打的也都是好药，进口药，那最后又打的半代白。 我从您刚才讲到子宫肌瘤的手术，再讲到糖尿病，再讲到心脏，再讲到膝关节， 对， 其实您仔细的想一下，您这个身体得病，从那个子宫肌瘤，那时候50岁都不到，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一般的中医会讲气血不足了。但是呢，老祖宗啊，跟这个《黄帝内经》上讲呢，就是人的元阳之气不足以后，人的这个脏腑、气血、经络，它出现了无序的状态，无组织、无纪律的那个状态。所以呢，在你的身上都是病，但是您这个治疗呢，没有整体的通过中医大夫的调理。那你现在这个病，我个人的建议， 我现在吃这个大。这个膏这吃的挺好 啊、哦！你也拿上了， 我拿上了 吃的挺好 啊，吃挺好，买两个大礼包啊。 那你现在什么状态？吃了以后？ 我现在吃的吧，就是浑身就是发热呀，都发热，但是就好像有点浑身有点轻有点了，想起来啊， 轻松点， 我觉有点希望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坚决吃下去这个药。我说的那个别的药吧，我现在别的我都吃老了。现在我就坚决就觉着我就把它吃下去。 啊， 我就跟老头说，老头说，他说我看你2天精头挺好的。我说我吃这个药还行呢。我说我这么的没觉着吃这个药感觉就心情这么好，我跟他说。 啊，心情好。 说那你就吃下去吧。我就按点吃，我每天早上起来6点吃，晚上6点吃，我就掐着就重点吃。 另外呢，给你4个穴位。 哎。 啊，给你4个穴位，我说一下，你记一下啊。 哎，你说吧。 足三里。 啊，足三里。 阳池穴，还有一个呢，然谷。 然谷呢？ 还有一个太溪。 啊。 你现在主要问题是一个血糖的问题。 哎，对。 啊，血糖的问题就是我刚才给你的这几个穴位。 是血糖的，行。 对。它是因为糖尿病啊，主要是机体的阴阳失调了， 是 啊，阴虚啊，阳虚啊，这个是比较难调的。 哎、 你通过那个调以后，你再把穴位按摩一下就可以了。 哎， 啊， 行，我这个就一天吃就2匙就行哈。 啊，2次不要多。 嗯、 其实正常情况下，你半勺逐渐的加起来，你一下子加那么多啊。 行，好，谢谢你，徐大夫啊。 哎，不用谢， 祝你。